公司是他的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凭什么就拱手让人？不，他不同意。 小萌萌，这谁呀？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 师傅，你别管他，我就问你啊，最后一层密码锁你解开了没有？ 还没有，不过应该不影响你们今天的股东大会吧？遗嘱不都已经拿到了？ 萧炎扫了这些人一眼，一脸古怪地看着雷蒙。雷蒙叹了一口气说道， 可大家并不相信这份遗嘱是真的。其实别说大家不相信，我也不太明白爷爷这么做的意思。 别多想，不相信那就鉴定，我相信总会有结果的。 杨老跟陈老跟着点头说道，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。雷总，既然大家觉得两份遗嘱都是假的，那便鉴定吧。 雷红哼了一声， 那就鉴定，是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别想真。 叔叔说的在理，那就开始吧。 律师团队的人跟鉴定处的人员忙开了，雷蒙便领着萧炎去了他的办公室，雷红也从会议室走出来，转身去找郭琪了。萧炎回过身瞧了雷红的背影一眼说道， 你叔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？ 师父为什么这么说？ 萧炎神秘的一笑道， 来来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 说完，萧炎打开手机外接了一个什么芯片上去，对这个雷蒙也不太懂，便没问。很快手机上出现些数据、日期，还有一些照片、转账记录等等，数额之大出乎雷蒙的想象。 师父，这是什么？ 你叔叔跟那个女人的犯罪记录。 什么？ 萧炎又是一笑道， 没想到吧，还有更让你震惊的呢。 说完，萧炎又拿出一些照片来，上面是郭琪跟某些人见面的场景，另外还有一些银行的开户信息及资金的转存信息。 师父，我没太明白，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啊？ 萧炎说道， 把你叔叔叫过来，我告诉你有什么用。 叫肯定是叫不过来了，不过我们可以去找他。 也行，那就去找他去。 雷蒙领着萧炎一起来到雷红的办公室门口，敲门进去，迎面就飞来了一本杂志。 小畜生，你还敢过来？你真以为你赢得了我们吗？啊，也不想想自己有几斤几两。 128斤。 什么玩意儿？ 你不是问我几斤几两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128斤，几两倒是真没注意。你这么想知道的话，下次我称完体重可以告诉你。 雷蒙说的一本正经，真的是那种特别正经的回答，能气死人的那种。萧炎很不给面子的狂笑不止。 混账东西，谁关心你有多重？说吧，又跑来做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想着和我和解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公司我要定了，你是抢不走的。就你伪造遗嘱的水平，真以为能经得起鉴定？ 叔叔，你想多了，我没想跟你和解，就是我师父说有些东西想给你们看看，不然谁愿意来找你啊？ 萧炎点头， 没错，我手上有些好东西，怕你们不知道，所以拿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另外还有几个不太明白的地方，想问问郭夫人，也许你能帮我解下惑。 说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手机上的图片数字信息皆以投影的形式呈现到对面的墙上。雷红下意识地回过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眼差点没让他晕过去。郭琪同样一脸的震惊， 这不可能， 这些事你们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们不可能知道的。 闭嘴。 雷红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急忙阻止了郭琪的声音。雷猛虽然还是不明白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，不过从郭琪的反应中大概猜到了一二，冷笑道， 不可能吗？哎，怎么就不可能了？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哎，叔叔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解释的？ 哎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这些交易跟转账信息都是公司的正常项目运作，被转出去的钱款也会按指定日期回归公司账上。 是吗？那这些账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？ 雷猛的眼神一瞬间的凌厉，雷红微惊，背脊一阵发凉，眉头深深的皱到一起。 都说了会按时转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根本都不懂管理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？ 资格？我一会儿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资格的。叔叔这公司怎么来的，你心里比我清楚，非要让我说的那么明白不成？ 你 别废话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，雷总急什么？ 萧炎出声打断他的话，低头操作手机，很快更多的画面覆盖了之前的，更多的交易信息覆盖住了之前的，信息还没有显示完全，郭琪像疯了一样的扑向了萧炎，要夺了他手里的手机。 娘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给我住手，你住手。 等等，你给我安静点，这是什么？ 雷红不知道突然从哪里窜出来的怒气，一把拉开了郭琪，把他推进了沙发里。萧炎笑眯眯地说道， 雷总认识照片里的人，那就好办了。 这是什么？你从哪里得来的？还有那些数字又是什么意思？ 雷红急红了眼，一步步走向萧炎，一脸的愤怒。雷猛却看出了意思，讥讽道， 叔叔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个女人给你戴了绿帽子，把你偷公司的钱又偷走了给了这个男人。哼，哎呀，真是可怜啊，辛辛苦苦给别人做了嫁衣，我们叔侄就算再不和，我们也都姓雷啊，这钱这么一转出去，还不知道跟了谁姓呢。 贱人，说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背着我做了什么？ 不是这样的，雷红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要相信我。 郭琪早就吓傻了，语无伦次的边说边去拉雷红，又被男人一把推开。 你别碰我，嫌你脏。好啊，郭琪，我说你这么多年怎么都不肯生孩子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啊，好啊，很好，你给我等着。 萧炎叹了一口气，看向雷猛说道， 小猛报警吧。 不，不要。小猛，你听叔叔说，叔叔没有要毁了公司的意思，这都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这些钱叔叔都会补回来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补回来的。 雷红一把拉住雷猛，苦苦哀求。雷猛甩开他，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 我凭什么相信你？ 雷红想了想，一咬牙，一狠心说道， 这样，我退出股权之争，把留下的股份我再也不跟你争了，也辞去公司总裁一职，把公司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别报警，叔叔一把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你放心，这些钱我会很快补回来，你相信我。 雷蒙不以为意，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那些股份本来就是我的。 是是是，我这就去跟股东们说，以后雷氏是你的了，都是你的啊！叔叔再也不跟你争了。 雷蒙看向萧炎， 师父。 萧炎蹙眉道， 让他把注册账号给我，我看看能不能把钱再追回来。 钱到最后也没有追回来多少，雷红注册的那个空壳公司的账面上并没有几个钱，大部分都被郭琦转走了。郭琦不愧是财务人员，虽然萧炎用不正常的手段拍到了他跟别的男人见面约会的场景，但实质上在账面上指控不了他洗钱的罪责。钱的确是转走了，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，但每一笔从法律层面上来看都是合法的。